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分，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伤悲，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你好，你好，我是 Albert Au 欧瑞强。再重聚的时间当然是逢星期日的晚上九点钟开始，一路到十二点，一共有三小时嘅。喺电台节目嚟讲咧，系相当长嘅。不过咧，对我哋嚟讲咧，唔系好够长嘅，因为咧，佢里边有好多嘅一齐分享成长、一齐唱嘅歌同埋听嘅歌。所以今日嘅二千靓歌再重聚咧，就真系好多怀旧嘅金曲。所以我特别就邀请咗一位喺行里边咧，真系点样形容咧？差唔多我出道咧，佢已经好喺个行里边出现。咁你可想而知咧，就即系咧，我谂佢今日会带嚟好多好多一啲我哋听惯嘅经典名曲，包括中文歌、英文歌啊，有粤语有国语。咁呢一个好朋友咧就叫做唔系汽水嚟啊，陆宝 ，Hello， 你好， 大家好， 你都唔系第一次嚟啦， 唔系咯， 咁你知道我哋要点样 enjoy 嗰啲享用嗰啲靓歌啦。 我每一次上嚟我都好开心，因为真系可以唱一啲自己好中意嘅嘢咯。 系啊系啊，因为你去任何表演都系唱两只起三只止咁样啦， 啱啱开声就走啦， 系啦，咁就走，同埋咧嗰啲歌就唔可以话太抒情啊，太静啊。今晚就可以啦，咁啊陆宝唱嗰啲歌咧好抒情嘅，咁啊喺晚上听咧就至啱啦。不过唔紧要，如果系揸车嗰啲咧，惊住你太抒情咧，我就唱啲英文歌。 好， 我全晚唱英文歌。 好， 系嘛？ 好， 咁你又唱中文啊，同埋英文都得。 好， 我哋英文歌咧。唔係成日可以每一次都可以喺度唱太多，咁因为譬如话个嗰个嘉宾，咁佢多数都唱中文㗎嘛，咁所以呢成晚呢我哋英文歌比较少。不过好彩我哋有识弹中文、识弹英文、识弹乜嘢歌都得嘅 Vincent 同埋坚哥喺度，多谢你，多谢你。我哋一路拍档嚟㗎。咁陆宝呢不如咁我哋开始啦。 好。 咁因为呢每一隻歌呢你都后面都有啲古仔，有啲 memories。 係。 因为原唱者又好啦，即係你成长嘅时候点样会接触呢隻歌都好啦。全部嗰啲作者歌手甚至嗰啲 band 嗰啲坚哥咩你都系好熟㗎，因为你喺个行度长大。 In a way 啦。 In a way, 係呀。咁呢一隻係Elisa, 陈洁玲嘅歌。 星夜在我心中流行，随着每次笑，每次深深吻，随每个梦入心坎中蔓延，着无边的兴奋。星夜带种种欢欣，随着你那爱落得深深印，携我美梦直飘天空，任人 捕捉天际妙云，我仿佛身心触摸到星辰，闪闪光辉使我得亲近，万般畅快，万般笑态，无限美，无限超，无限爱，在我心何时那种种欢欣，随着你那爱与那深深吻，如星的光逐渐消失，换来万次深陷旅人。使我得亲近，万般畅快，万般笑态，无限美，无限超，无限爱，在我心何时那种种欢欣，随着你那爱与那深深吻，如星的光逐渐消失，换来万次深陷旅人。 大家都听过陈绮琳唱《星夜星尘》，1982年啊，竟然系 系啊， 侧边写住嘅。82年你翻咗嚟香港未啊？ 未， 未啊！ 所以嗰阵喺美国租嗰啲录影带睇， 哦， 好好睇嘅一套叫《星尘》嘅电视剧， 系李思琪， 李思琪、郑裕玲、曾庆瑜同埋叶德娴。 曾庆瑜啊，你讲翻呢个名，我记得， 系啊， 我记得佢当然成个形象都好好突出嘅， 扮洛蒂啊嘛，够苦啊，够古典啊嘛， 系、哦、啊。哇，我反而冇乜点睇过呢一出。咁當然咧，主題曲啊，唔使講，都係輝煌嘅合作啦。 冇錯，冇錯， 輝哥同埋黃沾。 冇錯， 因為 TVB 嘅劇集，佢哋兩位差唔多包辦咗一大部。 係啊， 星夜星塵，Elisa， 咁啊，你同 Elisa 又真係熟到不得了。 冇錯，佢係我一個好好嘅大姐姐，成、一路都好好照顧我，好幫我，俾機會我啦，同埋我。今日就 mark 我係十年前出我嘅第一隻碟啦，咁、 啊、 就 喂、是、十年， 十年啦已經， 唔係啩？ 我嗰只嗰只 我啱啱想問你啊，我啱啱想問你，你灌過呢只噶嘛？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十年 十年啦！我嗰陣第一隻碟就係十年前出嗰陣，我就差唔多每一個幫佢哋做過嘢嘅，其實我都揀咗一隻歌， 係咯、 啊。咁啊 ，Elisa 我就揀咗《星夜星塵》。 哇！真係反而你俾呢個十年嚇親咗我。即係我因為好好覺得我以為真係幾年前嘅時候我睇住即係啊你做呢行咁耐啦，咁啊跟住咧就同咁多 artist 一齊共事啦，即係喺幕後嘅時候即係差唔多葉麗儀啊、郭哥啊，好全部都好熟啦。 堂哥咁嗰陣仲有葉振棠啊、妹啦， 係啦妹啊， 咁變咗 Roman 啦，係 啦，全部你都，但係你自己唱歌十年㗎啦。 就碟出咗十年噶、oh ，其實我自己都覺得 amazing，come on， 即 係我其實唔知噶，係真係上兩個禮拜咧，你咪邀請我去嗰個 HiFi Show 睇，咁、我入到去係啲係好開心嗰個，撞翻好多歌迷，係啲歌迷話俾我聽，啊，陸寶你出現啦，卒之係咪 mark 你個十年慶祝啊咁樣啊？ 我覺得咧，即係有一樣嘢咧，即係大家都好即係會計錯數嘅，我成日都會，因為有三四年咧係疫情， 係 我嗰度咧就突然間減咗， 係 即係嗰度係好似冇發生過，好似一場夢咁樣。 冇錯冇錯冇錯。 咁啊，所以咧變咗我就唔覺得係十年，我真係以為係五六年嘅。 真㗎、真㗎，好似你而家咁講翻就真係。 咁啊唔緊要啦，劉寶，將你呢十年落嚟咧，即係我就。 冇你咁好記性啦，你出過嘅唱片，錄過嘅歌，咁今晚可以盡情咁樣咧，就自己抒發下啦。 會，我會揀翻幾隻係即係喺我啲碟出現過嘅歌。咁同埋，但我今晚主要好多都係以愛做主題嘅歌。 最大嘅愛，最偉大嘅愛係咩咧？嗬，呢一隻咧就當年真係佢把聲音真係震撼全球， 冇錯， 由佢唱就啱曬，因為全世界最偉大嘅愛就係呢一首裏面所講嘅 Greatest Love。呢把聲音當年嘅 Whitney Houston， 佢而家都喺天國。 嗯 我哋就將呢一種愛 送俾大家。 I believe the children are our future.Teach them well and let them lead the way. Show them all the beauty they possess inside. Give them a sense of pride to make it easier. And let the children's laughter remind us how we used to be. Everybody searching for a hero.People need someone to look up to. I never found anyone who fulfilled my needs. A lonely place to be. And so I learned to depend on me. I decided long ago never to walk in anyone's shadow. If I fail, if I succeed,At least I live as I believe. No matter what they take from me, they can't take away my dignity. Because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is happening to me. I found the greatestLove of all inside of me,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is easy to achieve. Learning to love yourself, it is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And if by chance that special place that you've been dreaming of leads you to a lonely place, find your strength in love. Greatest love of all， Danny 仔都有将呢只歌， 系啊， 挚爱啊， 挚爱冇错， 叫挚爱。 同埋，但系原来发觉咧，呢只歌咧都系电影嘅歌嚟嘅， 好似有一出电影啊，系印象中佢攞翻呢只歌咧嚟做嘅 theme song。 原来系1977年啊，系。George Benson 唱的 是啊是啊有套那時未唱 Whitney Houston 未唱 是他是86年才再翻 唱 是原來有一套戲叫做 Greatest 是講 Muhammad Ali 的 拳王你講得有些印象 是啊那嗰陣就好，嗰只歌唔係咁 grand 嘅嗰陣， 唔係咁 grand， 同埋即係冇乜咁流行咯。 係啊， 係 啊， 係 啊。 咁啊，即係其實都提醒翻啦，係，因為全世界我諗有九成嘅樂迷咧，都覺得以為呢只歌咧係 Whitney Houston 原唱，但係其實佢係翻唱。 冇錯，冇錯。但原來 Whitney Houston 嗰只碟裏邊咧，好多歌都係翻唱嘅。 嗯，其實喺外國嚟講咧，翻唱唔係即係唔即係好普通嘅， 係 而且成功嘅個案咧。是 好 多 嘅， 好多好多都是翻唱的，基本上连 Beatles 都有翻唱人嘅。 系啊， 咁所以咧，即系就算系有啲创作歌手啊，好出名啊啲咁，即系如果你话遇到一只咁精彩嘅歌咧，咦，即系佢叻就叻在就系，即系譬如你 Carpenters 啦， 八成的歌是翻唱人哋嘅， 冇錯， 九成添啊， 所以我 係好成功嘅，好成功。 覺得即係以前咧，香港、台灣都是大家唱大家的歌噶嘛，即係打撈亂唱嘛。 係啊， 所以而家又可以 in a way 可以翻翻去咁樣會好啲咯。我覺得世界大同啲，音樂可以分享咁樣。 誒，絕對係啦，因為呢只歌咧，如果你入去以前。所以日本歌冇喺香港出現啦，我哋香港樂壇就慘啦。 冇錯， 唔可以講話，哎呀，好損失好大，直情慘啊！直情你諗下，如果冇咗日本歌，即係佢最勁嘅年代，全部覆過嚟，好點樣計咧？你是但講一個 superstar 十個啦，我哋講下，你識嗰啲啦，我識嗰啲啦，譚詠麟啦、梅艷芳啊、張國榮啊，任何羅文啦、啊，羅文前唱呢種嗰只嘅邪女氣魄工作先 嘅， 第一隻就係呢一隻已經開始，基本上係所有嘅即係徐小鳳啊嗰啲，哇，全部都係日本歌。如果冇咗咧，我哋我唔知道香港樂壇會點，即係個發展嘅方向咧，一定唔係咁。 冇錯， 一定唔係咁。咁而家我哋聽緊呢啲耳熟能詳，一陣間一個唔覺意，好多就唱下唱，哦乜原來日本歌嚟啊！ 係啊， 啊咁啊，其實日本歌亦都係受。英文歌或者法国歌影响啦、都是被他们影响的 法国最多啊，在日本 真的很即是 French 在他们那边差不多 second language 来的嘛， 是啊，还有很崇尚法国情怀的他们，那的而且确在那个年代即是八十年代尤其是啦，即是我们香港粤语流行曲爆发的时候呢，日本就是最盛的时候 了。没 错。所以有些五轮真功啊、谷川新司啊、哦、哇，正是即是一人都会拎二十隻歌 表演。没错没错没错。 差不多半送。 是啊。 即是连 arrangement 都不用想。 我仲记得那时候呢、有时候读紧书呢、有个同学家姐是 DJ 来的嘛。 是吗？ 我们会收到一些白板碟。俾我哋聽， 邊個嚟㗎？ 我 講嚟聽下先。 刪咗咪話你知， 拎咗啲白板碟出嚟送俾你哋， 寄俾我哋啊！直情 寄俾你，寄去美國添。係 啊， 咁啊啱嘅，即係如果我識得你個家姐之旅咧，我都會寄嘅，因為我嗰啲碟咧，我好多白板碟，我一定有噶嘛，全部冇曬咯，都俾人哋蒸發咗，被蒸發了。 但我覺得好珍貴嘅嗰啲， 梗係啦，梗係啦。白板碟咩意思咧？即係咧啲未出版嘅時候咧，就做咗一隻碟印咗出嚟啦，但係就未有封面嘅，就拎上台咧俾啲 DJ 去播，咁咧然後咧就。即是说这些就超级珍贵，写了名字签了名字。 没错，现在这些是最贵的黑胶碟。 炒紧的嘛。不过呢我们今晚的所有这些黑胶风味的歌曲呢、是免费的。 没错。 不过很珍贵。 没错。 经过香港电台第二台的二千靓歌再重聚，我们再送上当年真的我们都可能不是太懂听歌的时候它已经出现，因为有四届影后林黛小姐演的电影唱的主题曲是由顾薇 顾薇姐姐演唱的 《不了情》。 忘不了，忘不了，忘不了你的错，忘不了你的好，忘不了雨中的散步，也忘不了那风里的拥抱，忘不了，忘不了，忘不了你的泪，忘不了你的笑，忘不了夜落的惆怅，也忘不了那花开的烦恼。寂寞的长巷，而今斜月清照，冷落 秋千，而今因风起影摇，它重复你的叮咛，一声声忘了，忘了，它低诉我的衷曲，一声声难了，难了，忘不了，忘不了，忘不了春已尽，忘不了花儿已老，忘不了离别的滋味，也忘不了那相思的苦恼。 忘不了，用英文写都得噶，因为你在这里令我想起 Francis、 hey. 因为你跟他合作无间、 hey. 叶丽仪就将这首歌用英文唱过、我想、问他表演的时候都很少唱英文版， 很少很少 很 少他那首这样的，忘不了忘不了， I can't forget your charms, the sweet embrace of your armsLovely sound of your laughter, the way we share your troubles together. Something like that. 我想我是将啲英文字咧就自己吞晒。 哦，唔系，但都好听啊，OK 噶。 唔系嗰段嚟嘅 ，OK 嘅。 但我竟然可以唱完 ，OK 嘅，用一啲唔系嗰段嘅英文嚟唱咗一段 ，OK 嘅。 好听噶呢一只，但我好中意佢呢个忘不了之期，不了情嘅 Love Without End。Without End， 我哋冇咁快完，由而家到凌晨十二点，我哋都会继续二千靓歌，再重聚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陆宝。 Hello， 好多宝藏，好多，一阵间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由东华三院兴建同埋营运嘅过渡性房屋项目启德东御，今年三月开始入伙。四月底起，有住户反映有水管渗漏同埋有浴室墙身渗水情况。东华三院表示，合共大约100户受到影响。东华三院表示，已经立即责成建筑顾问和总承建商深入了解原因，发现有施工质素未如理想，已经立即要求顾问团队和总承建商纠正和改善。发言人说，超过80%个案单位完成维修工程，院方正是与余下住户协调，目标下个月完成所有执售。东华三院又话，积极采取预防措施，避免同类问题再发生。管理团队亦都竭力推进维修工程进度，同时已经要求总承建商全面检讨施工质素和承担一切相关费用。强调辖下其他过渡性房屋项目并冇聘用同一总承建商。即日起，60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必须使用乐游卡才能够享用2元优惠计划。新安排实施首日，港铁在黄大仙站闸口安排职员提醒长者使用乐游卡入闸，并协助尚未申请证件的长者领取申请表。 現場所見大部分長者已經改用樂遊卡代替原有長者八達通，有不少長者到客戶中心辦理長者八達通退換，或者了解保留原有八達通的用法。有報道說，有年滿65歲的市民今日乘搭城巴 970X 號線期間使用樂遊卡付款，但被車長指系統顯示使用的是長者八達通。期間那名市民拿出樂遊卡解釋，並且以卡上照片證明身份，雙方一度理論。車長堅持不開車，導致行程延誤大約半個鐘。城巴回應查詢的時候說，收費系統至今運作正常，並未接獲異常報告，對車長和顧客溝通誤會致歉。城巴回應查詢說，城巴控制中心早上接獲一宗發生在 970X 號線的樂遊卡跟進個案，經了解之後，收費系統事發時準確向那名持樂遊卡的顧客收取2元車資。城巴表示會繼續加強前線人員培訓，確保同類事件不再發生。瑪麗醫院一名患有認知障礙症的79歲女病人今天下午自行離開醫院，暫時未能夠尋獲。醫管局說，那名女病人身高大約 1.45 米，灰白色短髮，中等身材。閉路電視記錄顯示，她離開醫院時身穿黑白色格仔外套、灰色長褲、黑色鞋和佩戴眼鏡。呼籲公眾人士若果發現病人，馬上聯絡警方。醫管局就指，這名病人今日中午大約12點經救護車送到瑪麗醫院急症室求診，病人完成分流等候診症期間一直由入住的安老院社職員陪同，但是病人下午大約2點半被發現自行離開急症室。醫院接獲院社職員求助之後，隨即派保安員在全院範圍和附近地區搜索，但是未能夠尋獲。院方非常重視事件，已經即時聯絡病人家屬和報警求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微弱，天气仍然酷热，本周中期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有音乐，有快乐。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共19间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特区政府已经就行政长官2024年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 我知道大家有很多愿望，而家是香港全力拼经济、改善民生的最好时刻。我会在10月公布第三份施政报告，期望收到你的意见，听到你的心愿，一起拥抱未来。 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文化快讯。 八月尾举行的2024诗歌吉他音乐节，透过诗歌向大众介绍吉他的魅力。到底诗歌和吉他有什么关系？现在听下负责人兼著名吉他演奏家刘卓威 Jackie 的介绍。 今次呢一個詩歌吉他音樂節咧，主要就係用吉他同埋詩歌嘅組合啦。因為其實好多人喺教會裏邊咧，都係經常會用到吉他去到侍奉啊、彈一啲詩歌。咁所以我哋就諗住透過一連四日嘅活動咧，就去到教大家點樣樣去到用吉他喺教會裏邊做最好嘅侍奉咯。 音樂節唔只係俾教會吉他手參加，同場仲有合奏、作曲、混音等訓練班。露天表演和音乐摊位欢迎一般市民参与，一连四日加深对吉他和音乐的认识。最后一日还有重头戏斯他音乐会，我们再听 Jackie 介绍。 全晚的音乐会就有两位嘉宾去唱歌，其次呢我们其他唱的歌呢都是以纯吉他去伴奏的，而每一首歌呢都很有不同的音乐的风格特色的，咁就去强调咧，即系吉他嗰个多样性啦，同埋个变化嘅。咁当晚都会有一啲吉他嘅合奏啦。咁呢一个形式喺香港都系非常之少见嘅音乐会啦。所以希望透过呢个形式咧，即系用吉他去到表演俾大家听，去到多样性，同埋喺教会里边咧个实用性系好高。 2024诗歌吉他音乐节，8月28号至31号，观潮浸信会，详情请浏览2024诗歌吉他音乐节网页。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Hello, darkness, my old friend. I've come to talk with you again.Because a vision softly creeping Let me sit while I was sleeping And the vision that was planted in my brain Still remains Within the sound of silence In restless dreams I walked aloneThrough narrow streets of cobblestones Beneath the halo of a street lamp I turned my collar to the cold and damp When my eyes were stabbed By the flash of a neon light Split the night And touched the sound of silenceI saw 10,000 people, maybe more People talking without speaking People hearing without listening People writing songs That voices never share No one there Disturb the soundSilence Fool said I you do not know Silence like a cancer grows Hear my words that I might teach you Take my arms that I might reach you But my words like silence raindrops fellAnd echoed in the wells of silence And the people bowed and prayed To the neon god they made And the sign flashed out his warning In the words that it was forming And the sign said the words of the prophets Are written on the subway wallsAnd whisper in the sound of silence. Sound of silence. 將時間帶到9:41，你聽緊嘅香港電台第二台嘅二千靚歌再重聚，我係 Albert。阿 Vince 同埋阿坚哥，唔该晒，多谢晒。因为今晚咧，佢啲歌应该都啱。你嗰本天书啊，佢哋嗰本天书咧，真系唔系一本书嚟。而家全世界嗰啲用晒一啲 iPad， 有几多只歌咧？边时你里边嘅你估嚟？ 咁应该都超过2000首。 我谂一定有，一定有，因为过程当中咧，我哋咁多年啦，我差唔多噏一啲歌咧，或者我啲嘉宾咧要噏一啲歌咧，你哋都好似有。咁嗰啲都系一啲谱嚟嘅，系咪啊？咁有谱咧，佢就识弹噶啦。因为咧冇谱咧，就真系冇晒谱，记唔到咁多啊嘛。咁所谓谱咧，佢哋都好犀利噶，八宝嗬。 系啊， 因为佢哋啲谱唔系真系好似一个管弦乐团啦，写到一粒音咧就即系一粒音都会写埋嘅。佢哋嗰啲咧就咁一个 chord， 一个 chord 系咯， 一个唔觉意啊，跟住阿宝就话：哎呀，我都系想唱低翻少少转 key， 冇错冇错冇错。但系咧，我记得咧以前咧真系嘅，帮Michael 做嘢嗰阵咧， 黎小田 啊，我最惊最惊就系分谱，嗰阵仲要影印又要黐，哇！我真系好惊呢样嘢。如果你将 page one 同 page two 调转咗黐，会点咧？ 人都会癫咗。但系你即系讲解释翻少少啦，因为有好多即系唔系咁资深嘅乐迷。即以前咧就未有電腦啦， 系 咁啊！而家咧佢哋嗰啲 band member 啦，嗰啲樂手咧全部一本 iPad， 系 一系頭先好似佢咁啊！我抌一份譜俾你，一抌過嚟 收嘢， 收嘢咁啊已經收到啦，唔使印。以前咧就真係嗰個年代係要印曬出嚟， 仲要有人抄譜咧， 係啦！ 哇！我無端端出埠嗰陣冇人，就我去抄啊！一抄一字一驚心啊！嗰陣真係驚到，唉！ 哇！你抄啊？ 唔係點啊？冇人嘛？ 即係連啲即係音符都是你抄埋， 有时咯，即系好佢好多咪另外有啲就系、是、嗰啲咧一个圆圈一画嗰啲啊， 五线谱咯， 好鬼惊噶。 五线谱我就怀疑，哇！你要好识先嗱。不过调翻转，有人欢喜有人愁， 系 边啲人欢喜咧？好做嘅时候好辛苦嘅，就系、是、抄谱抄大。 嗯， 边就系、是、辉哥嗰班徒弟。 哦，系啊系啊，好叻，佢哋真系哇！ 徐日勤啊，周启生啊， 杜志 慈啊，呢啲、啊、就全部帮佢抄谱。 钟兆峰啊， 钟兆峰啊， 哇，真系 佢哋就系咁样抄。哇，睇睇下啲大师啊，咁样写喎，一只两只，一百只，一千只咁啊。 系咯，佢哋又即会你会 学到嘢啦， 吸收到点去写嘢咯。 佢有乜原来咁样嘅咁样。所以他哋而家就變咗真係個好多個都大師級啦，啊！即係輝哥之後， 同埋嗰代譜啊，哇！真係拎到你嗰啲叫咩脊椎、啊、脊椎神經病都似。 一句講曬咧就係譜啦，譬如你嗰隊 band 咧有十個人都係十份譜咯，打鼓都要有譜噶嘛，有乜嘢人都要有譜嘅。咁啊，真係而家咧就真係我哋二千靚哥咧，如果係咁樣咧，就即係做。即搞一个礼拜都做唔到一场 show， 冇错，我谂要三个礼拜做一次咁啊，一个月一次啦， 系啦，系啊，不过要多谢两位， 冇错冇错，真系好叻， 高手 系非常好， 咁所以咧，我哋有就算面前蒙查查咧，佢哋识弹嘅，你唱佢识跟噶咯， 系啊， 你试下嗱，你试下蒙查查唱烟雨凄迷 啊，好啊好啊好啊， 烟雨凄迷啦嘛，讲到明噶啦嘛，蒙到咧，乜都冇睇唔到嘢噶。靠个 feel 啦，吓我哋二千靓哥再重聚都系冇乜特别格式嘅，最紧要就系个音乐人同埋个歌者， 冇错， 都系好有音乐嘅天分同埋水平。今日我哋特别嘉宾系陆宝。 一天，跌成陌生。与悔恨，终于，默然遥远，难再近。烟雨凄迷，伴我独行，昏暗街头，你似梦幻般飘近。捉紧你，呼吸止，心沉，迷糊地世界已渐暗，而寒雨纷飞湿透身，失缩的两手来吧，好伤透这颗心，眼角那泪印。残留了困惑及疑问，来 继续意紧，忘情地痛快再热吻，无言里将肌肤贴紧，空虚的压迫，谁又可抵抗这点真？看透了夏季，如雷雨它必须发生，来再莫疑问。成陌生与悔恨，终于默然遥远，难再跟烟雨凄迷，伴我独行昏暗街头，你似梦幻般飘近，捉紧你呼吸止，心沉迷糊地，世界已渐暗，而寒雨纷飞湿透身，失缩的两手来把宝伤透这颗心，眼角那泪印残留了困惑及疑问，来继续意紧，忘情地痛快再热吻，无言里将肌肤贴近，空虚的压力谁又可抵抗这点真，看透了夏季，如雷雨它必须发生，来再度容纳我心。 Danny 陈百强的烟雨 凄迷， 凄迷， 两个人我都好 miss 啊 ，Michael 同埋 Danny 两个都好 miss， 唉。 你同阿陈百强嘅合作，有几多？ 都两三年到啦。但我佢嗰阵阿 Katie 成日都同 Michael 借我咧，就同Danny 出埠做 show， 同埋嗰阵阿 Danny 咪好长时间喺海城做咗几十日咁嘅，又系叫咗我。 哦，系啊，哦，我冇乜印象啊。Danny 喺海城做过嘅， 做过啊，做过，做过好似。類似嗱，佢就冇好似小鳳姐咁。 小鳳姐就長年啦， 長年做百幾場 ，Danny 都做咗六十啊！ 哇， 係啊， 即係一年㗎。 唔係啊，佢 隔開十 兩個月做一個月，然後唞一唞，跟住又再，即係一反應好啊嘛，因為 啊，咁順便又講下啦，講下啲香港樂壇歷史啦。 係 你解釋一下，你講，我都唱過。 系， 唔系讲笑， 系啊， 咁咧即系佢哋后来即系连我都揾到嘅， 冇错，因为就好似嗱，而家就话一路揾人就开演唱会， 一定系演唱会啦。 咁但系嗰阵做嘅途径，多数都系喺夜总会做，我哋叫嘅 floor show 咯。 系啊，因为小凤姐嗰啲系常年喺度， 冇错冇错。但系拉尾小凤姐都系做 floor show。 是啊、即係佢淨係做 floor show 啦、啊，即係、當然啦。 floor show 有兩種咯，九個字或者係個半鐘咯。咁、大粒嗰啲好似就譬如Danny 仔啊、小鳳姐 就唱曬， 就個半鐘咯。 個半鐘 有一啲就短啲嘅、九個字咁樣。 係啦、啊，咁即係之前就有個駐場歌手去唱啦， 好多個駐場歌手， 好多個，同埋有隊 band 喺度，如果一兩隊 band 咁樣啦，咁啲、人就中意傾偈、飲酒食飯，跟住有啲跳舞又得，即係咁樣。咁但係嗰啲唔係普通嘅夜總會嚟，係即係香港。以前曾經咧就有過呢啲，真係我諗，即係世界各地都冇咁大嘅呢啲場面。 係 啊， 海城夜總會啊，我諗分分鐘有100位可以擺。 好似唔止啊， 唔止啊，百幾位， 百幾位，因為佢 大到～ 到幾緊要， 成層咁樣，同埋佢最好就冇柱啊。 係 啊，咁同埋佢係第一個台咧，係可以褪出嚟嘅嚇，褪咗出嚟。咁跟住就哇，突然間 double 個台褪咗出嚟，仲要升高嘅喎，好型好型。 Exactly 嗰個位咧就係而家海運大廈嗰度。 唔係啊，嗰個係 no 海。 海城 海城系 嗰个海城嘢 ，New World 啊 ，New World 啊 ，New World 拆咗而家就 海 运 嗰 个 系海运， 海运系海洋皇宫， 系应该系海城， 系 海城，系 New World， 即系新世界， 系而家就 Rosewood 咯，系 啊，我记得我去嗰年咧，竟然系点样咧？我都估唔到佢会揾我嘅， 系 咁啊！我都一唱就唔知一两个礼拜咁啦，都系即系十几场，咁我就揾咗。三个小神仙 哦， 几得意啊！ 好 Q 哦， 好即系好奇怪咯，即系我又奇怪佢哋哦，点解啲客就觉得好开心啊？ 系咯， 即系等于睇，又我哋唔需要做演唱会啦，因为佢一个已经好成熟嘅一个表演节嘅 节 目嚟， 同埋人哋会系朝头早先听到你哋噶嘛，好多 系啊，即系全日都听到，咁佢哋又哎呀蛋啊咁啊，带住佢哋一齐做 show， 又即系讲笑啊，又好开心，好轻松，又唱歌，好玩啊！估唔到嘅，即系我以前佢揾我嘅时候，咦咁都几得意喎， 系咯，我觉得几好。已经是一个 variety show 啊，系啊，已经是 variety， 不过都是即系唔系做好长嘅，即系每一晚是做诶个零钟头咁，个半钟嗰啲咯， 嗱 咁，唔知系咪叫 floor show 啦吓， 都系噶啦， 都系噶啦，因为佢之前我哋有好多噶，之前咧有好多歌手嘅，其中咧有啲布幕啊讲埋嘢，就阿 Joe Junior 喺度， 系啊， 记唔记得啊？ 系啊，我仲要记得有。Chris Babita 都是 Benita， 是 Chris Babita， 很厉害， 很 厉害，真 的是 Chris 就犀利， 真的厉害到不得了， 即是七十年代差不多他是天王巨星， 是 所有那些在台湾过来那些即一级那些呢都会要找他谈， 没错没错， 所以真 的很厉害， 啊、 以前真的很虽然简简单单，但是是很百花齐放的，什么都可以。 不是那阵的整个气候啦、甚至市场啦都是。都是勁過而家好多，真係好犀利嘅。即係佢啲根本唔係普通嘅，你喺電影睇到嗰啲普通夜總，之前係大型嘅，即係表演場嚟嘅。即係根本好似可能好似紅魔方咁樣咯。 其實我覺得佢嗰陣佢個 concept， 即係佢個意念，好似係抄，即係唔好話抄 外國， 係跟外國，譬如賭場、 賭城 嗰 啲、賭城嗰 啲 show 啦，直情就係咁大，好似 Las Vegas 嗰啲咁樣。咁啊， 仲有一班駐場嘅 dancers 咧， 係啊， 係咪啊？我見好多姻緣都係 band 同 dancers 嘅喎，嗰陣 係咩？ 係啊， 哦， 係啊， 咁你見得多啦，因為你又喺咁幕後嗰度咧，即係做咁多，咁啊，即係一路咧，即係睇住個香港樂壇一路演變啦，都幾得意嘅，即係有時同你傾偈啊，即係同翻啲即係一路喺個圈度即係成長嘅， 冇錯冇錯， 講起上嚟啊。我哋嘅節目都廿幾年啦，咁啊，如果做嗰陣係講緊半個世紀之前嘅事嚟嘅，差唔多， 係 啊，係啊， 24年啦， 哇！呢個節目就24年啦，我講緊頭先去唱歌嗰啲係40年前嘅事， 好耐咯，好耐咯，嗰啲 再耐啲嗰啲仲有，慢慢講。 嗯， 啊，我哋跟住落嚟咧，呢只歌咧對我哋嚟講係算，起碼都十零廿年都當係新新地嘅啦。呢只歌 对我嚟讲系新歌嚟嘅， 新歌嚟嘅， 系2006年嘅歌嚟嘅。 系啊，周润发主演嘅一出电影，我又亲自去睇嘅，真系好 impressive 啦。 系 周杰伦竟然做埋戏， 冇错。 咁啊呢个主题曲咧，就令到佢即系去到一个好高嘅位置， 冇错冇错， 好成功嘅主题曲，非常之凄怨优美。史诗式的歌词，菊花台， 你的泪光柔弱中带伤，惨白的夜弯弯勾住过往，夜太漫长凝结成了霜，是谁在阁楼上冰冷的绝望，雨轻轻弹朱红色的窗，我一生在纸上被风吹乱，梦 在远方，化成一缕香，随风飘散你的模样。菊花残满地上，你的笑容已泛黄，花落人断肠，我心事静静躺，北风乱夜未央，你的影子剪不断，徒留我孤单在湖面成霜。向晚飘落了灿烂，凋谢的石道上命运不堪，愁墨渡江，秋心才凉半，怕你上不了岸，一辈子在摇晃，谁的江山马蹄声狂澜，我一身的戎装故笑沧桑，天微微亮，你轻声的叹，一夜惆怅如此未完。菊花残满地上，你的笑容已泛黄，花落人断肠，我心事静静躺，北风乱夜未央，你的影子剪不断，徒留我孤单在湖面成霜。菊花残满地上，你的笑容已泛黄，花落人断肠，我心事静静躺，北风乱夜未央，你的影子剪不断，独留我孤单在湖面成霜。 It's kind of late. I hope I didn't wake you while I gotta say can't wait. Do you understand? And do you understand? Every time I try to tell you, the words just came out wrong. So I have to say I love you in a song. Say I love you in a song， 如果唔讲唔出口，有好多嘢唱只歌仔俾佢听啦，咁啊最好啦，佢就明晒。尤其是呢一首咧，就 Jim Croce 嘅 I Have to Say I Love You in a song， 用歌嚟表达情意啦。由而家到十二点，我哋都系用歌嚟将呢啲感觉咧同你一齐分享。我系 Albert， 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系陆宝。陆宝系咪真名嚟？ 姓陆是真的，是宝是乳名来的。 哦，即是由细到大爸爸妈妈叫阿宝这样。 是啊，是啊，上海人嘛，小宝小宝。 啊，小宝，好多小宝的，上海人。 是啊，是啊，不是炸地咯，是但一样。 我的圈里面都有很多小宝。 是啊，是啊，是啊， 很多的。 就算是我们整班年轻仔以前小时候在一嗌，大家都吓这样。 是啊，是不是真的？ 是啊，是啊。 哦，是啊。是啊，是啊，叫小宝的就比如阿尔冬升的叫小宝。 是啊，是啊。 陈小宝是小宝啦，好多好多小宝，好 多小宝啊，多数都是乳名嚟嘅。今日咧，小宝同我哋而家大宝。 唔系你通常啲最细嘅都系咁叫啦，因为尔冬升系最细嗰个嚟。 哦， 我嗰阵又系细最细嗰个嚟噶嘛。 哦，原来就系咁样。 我系叫拉仔咁样咯。 哦，系即系差唔多好似我哋我哋香港都系啊，啲拉仔就都系。都唔，我哋广东人叫咩咧？嗬，唔系叫小宝啊，阿弟啊，多数都系 阿弟或者系 阿弟啊， 弟弟 系啊，阿弟啊，好多嘅弟弟咁样，即系小弟咯。 嗯，诶，同埋我阿婆系广东人咧，佢叫我仔仔嘅。 啊，有啲就系 中意叫仔仔， 仔仔都啱啊，仔仔就差唔多，仔仔即系弟弟啦。翻嚟以前咧，哥再重聚啦。我哋有两个弟弟同我哋弹琴，认唔认啊？认唔认？唔认啦，两个都。咁我哋不如咁样啦，怀下旧啦。 好啊。 因为陆宝嚟啦，就好有呢、這个即系喺音乐上边嗰个历程咧，就经历晒，即系我哋由细听到大、唱到大嘅歌啦。嗯、虽然你唱歌咧，就即系唱咗十年到，咁、但系咧就接触呢个香港乐坛咧，就真系好长嘅时间。 同埋我覺得因為細個呢爹哋係上海人，媽咪係廣東人，咁阿公阿婆就鍾意聽粵曲同埋新馬仔啊、鄧寄塵嗰啲，咁老豆就會聽好多譬如話邵氏當年嘅戲嘅歌啦，咁、所以我點解會識呢個不了情？不了情就差唔多我 BB 嗰陣就識唱 啦，咁我唔識， 咁然後跟住再大啲就係台灣歌啦。 啊，七十年代啦， 系啦，即系六尾七头就台湾歌。 我都唔系好明白点解，即系嗰阵真空得咁犀利，全部台湾歌 系啊， 红霸咗香港。 尤其是嗰阵《今天不回家》，哇！我跟我老豆好似走场咁啊，去听姚苏蓉、杨 艳、 青山姐妹嗰啲，系啊， 佢哋全部喺台湾过嚟做 show 啦， 系啊， 唔系净系喺夜总会咁简单嘅，佢又好少开演唱会嘅，全部都系啲歌厅啊。 佢哋同埋嗰阵系有类似一个什么什么歌艺团咁样 啦，系啦， 咁就十零廿个人，咁就譬如租戏院， 系啦， 夜晚做啊，日常做，哇！嗰阵真系四围去追佢哋听， 咁系再分拆咧，就有啲叫做歌厅嘅嘢， 系 咁啲歌厅咧，会可能喺旺角 地牢，我去过， 我未去过，但系因为我嗰阵好细个咧，就经过，就见晒啲花牌啊咁喺度啦，咁全部都系佢哋呢啲名噶，咁啊去过添啊， 去过，佢点噶？我爸爸带我去噶嘛？ 点噶？ 咪一个地牢，本来我觉得应该都系某一啲夜总会嚟嘅，不过就细型啲，咁但系拉尾佢就改咗，就冇晒台。就摆凳，好似 theatre 咁摆凳啦，咁就卖飞咯。咁然后就有对 band 喺度， 有冇嘢喺度饮下嘢啊？嗰啲咁嘅， 我记得就冇啦， 冇啦， 系咯， 嗰啲。 但系如果系夜总会就会有咯，我觉得。但系佢嗰阵就系以 个一场一场，每一场哦，个零钟有四五个唱，每人唱几只歌。 咁其实真系几得意，同埋几实用噶。 系啊， 系咪？即系譬如你话，如果有一间而家有啦吓，咁你譬如日日都有噶，佢晏昼都有噶，佢唔系净系夜晚噶。 系啊，系啊，我知，因为佢哋嗰团嚟，譬如话可能以前有签证啊，嗰啲只可以嚟七日或者十日，咁佢咪喺嗰七日至十日系咁唱，咁星期六日就一定开足四五场噶啦，咁样。 讲起呢啲艺团咧，就真系好去到好后期咧，都仲有一位先生咧，每一年都喺红馆嗰度咧，你记唔记得？ 系啊系啊，佢好似啱啱先走冇耐就 系啊，咁啊做咗好耐， 系啊系啊， 咁啊即系呢十年就冇做啦吓，因为都唔好咁兴啦。但系再之前即系十零年前咧，成日喺红，每一年咧红馆开两 会有一次咁样， 一定有 嘅， 系啦。咁一嚟亲咧就全部嚟晒一群人， 冇错冇错， 全部都系啲当年嘅红星， 冇错冇错冇错， 咁啊都系。我哋真系要有啲机会俾我哋怀下旧嘅，不如你怀下旧啦，揾只六七十年代嗰啲啊。 呢只就真系六十年代，我第一只接触台湾电影嘅歌。 咩戏？ 意难忘。 嗰出电影就叫意难忘。 意难忘， 我以为算系歌嚟。 主题曲都系叫意难忘。 原本系边个唱嘅咧？ 美代。 哇！喺美代同青山合唱嘅，成日都。 系啊，以前。蓝色的街灯明灭在街头，独自对窗凝望夜色，星星在闪耀，我在流泪，我在流泪，没人知道。啊，谁在徜徉？远处轻轻传来想念你的，想念你的，我爱唱的那一首歌。白色的毛衣遗留在身边，抱入怀里传来安详，痴心已破碎，我在流泪，我在流泪，没人知道我。谁在徜徉？远处轻轻传来想念你的，想念你的，我爱唱的那一首歌。 开始两相同，咫尺天涯为何不见，此身已憔悴，我在流泪，我在流泪，没人知道我。啊，谁在唱呀？远处轻轻传来，想念你的，想念你的，我爱唱的那一首歌，想念你的，想念你的，我爱唱的那一首歌。 歌名叫做《意难忘》，刚才阿宝就介绍过是电影的主题曲， 是1965年台湾的电影《意难忘》， 六几年， 是柯俊雄哥哥男主角。 你说起柯俊雄，就是我很小的时候，我的姐姐姐呢就大我一橛的， 是 他们就是这些影迷，即是全程瘦晒，即是他们不是先听那些青山姚书鸿唱歌先的，全部看晒这些戏， 没错， 那些电影影响香港很重要，即是有邵氏之余，这些 还 犀利， 还有他那阵有一系列琼瑶的小说 呢，全部改编晒电影， 艾黎同埋另外一个叫汪玲啊，永远都是做嗰类主角。 你讲你名啊，汪玲嗰对眼，嗰 对 眼， 对眼，大眼， 你记唔记得好大对眼的角？我细个点解会识咧？其实我冇睇过呢啲戏，但因为我啲姐姐咧买晒嗰啲。嗰啲 magazine 啊，嗰啲叫做電影嘅畫冊，嗰啲影集啊， 咩銀河畫報， 好多噶啦， 係 啦， 南國 電影嘅咩電懋電影係香港噶啦，或者邵氏嗰啲啦。咁但係咧，台灣呢啲咧，嗰啲戲啊，又特別係瓊瑤嗰啲啦，啲小品啊。咁所以你跟住咧，話都係繼續懷舊啦。係六幾年一路去到七十年代初啦。 六幾年嗰陣咧，咁佢呢只《意難忘》咧，雖然係即係改咗做國語歌咁唱啦，但本身原來係。 日本歌啦， 東京夜曲嚟嘅，咁、哦、但係到七幾年嗰陣咧，台灣就出咗一個鬼才作曲噶啦， 一定係啊， 劉 家 昌 啦，差唔多包辦曬，即係我哋嘅顧家輝啊，差唔多攬曬 嘅。In a way 就係好多都係，同埋我發覺咧係呢幾年喺度有陣時聽下佢啲歌啦，原來。佢係好多扭音㗎喎，佢啲歌 好多嘅。咁同埋咧，佢嘅特色咧就係佢啲歌好短嘅。係，可能咧寫寫下又要飲酒又瞓覺咁樣。咁啊，呢個好短嘅，但係短得嚟咧，好容易上口嘅。 冇錯， 即係呢一個就係佢阿羅家昌嘅特色嘅。 冇錯冇錯。 跟住呢只歌咧都係佢作嘅喎。 係， 呢只就係佢作嘅嘛，又係電影。 1973年，係啦，電影嘅主題曲。烟雨斜阳， 我谂好多人都仲有印象啦， 都系柯俊雄， 因为柯俊雄就净系影帝级啦，系、台湾当年嘅。 但呢个系好厉害噶，呢一个戏嘅导演咧系过江龙嚟噶，系楚原哥哥嚟噶。 估唔到，楚原哥哥真系犀利，咁、早已经 好劲啊！ 我喺台湾做导演， 同埋佢嗰阵出呢套戏咧好劲啊！呢个柯俊雄带住三个当时台湾系 top 嘅女人。唐宝云、汤兰花、李湘， 哇， 好劲啊！呢套戏 夹柯俊雄，即系一黄三黑， 系啊，好厉害， 叫做《烟雨斜阳》。 一阵。烟雨，你来自何方？好像爱情，你去向何方？一抹。斜阳，你来时匆忙， 好像爱情，你去时又匆忙，这人生也是一样，就好像烟雨斜阳，美丽短暂，渺渺茫茫，离别时候带着多少凄凉。烟雨，你来自何方？好像爱情，你去向何方？一抹斜阳，你来时匆忙，好像爱情，你去时又匆忙，这人生也是一样，就好像烟雨斜阳，美丽短暂，渺渺茫茫，离别时候带着多少凄凉，离别时候带着多少凄凉。 七十年代初嘅《烟雨斜阳》，我哋细个嘅时候都有啲好深刻嘅印象。跟住落嚟咧，我哋香港有一首国语歌，我就特别有感情，因为原唱者詹小平咧就嚟咗我哋香港电台做。即是一个高层，他当年在1966年的时候，姚敏就写了给他，是姚敏作给他，好犀利，是他的最后的一首歌来的。因为写了这首歌给Judy 唱之后呢，姚敏就去世，是心脏病，忘不了的你。 明知道我不该爱你，为什么好像有联系？我也曾决意想忘记，一转眼便又想起你。明知道我不该想你，为什么好像有回忆？我也曾决意想忘记，一转眼便又惦记你。你莫非有魔力，总叫我怀念你，怀念着你的情意。你莫非有魔力，终叫我盼望你，盼望着和你在一起。明知道我不该爱你，为什么好像有联系？我也曾决定 天又想起你。I saw 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 up there against the distant sun glow. One summer's day, that rainbow came to chase away the morning rain. One summer's day, that rainbow came to chase away the morning rain.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息率几时下调和回落的幅度对资产市场压力的舒缓，以至对本地投资气氛的影响，在种种变数之下，仍然要小心评估。陳茂波在網誌表示，本港整體出口已經連續三個季度錄得按年上升。統計處今個星期將會公布七月份的出口數據，相信這個增長勢頭可以延續。他提到，零售銷售數字在今年第二季內的跌幅逐步收窄，即使七月份未有顯著改善，但是今年餘下時間有一連串的城市活動，加上美國減息可能令到港元匯率稍為回軟，將會支持訪港旅客人數和消費。初中公民經濟與社會科由九月起在全港學校的中一推行。教育局早前推出教材，提及若果未能夠承擔未婚懷孕、法律後果、情緒困擾等的後果，應該堅決拒絕婚前性行為。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否认教材保守，他说出发点是希望保护青少年，让他们学习正确的价值观，以面对成长时更加复杂的环境，并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小学常识科将会分拆为科学科和人文科。蔡若莲在一个电视节目说，大约200间小学会在新学年试行新课程。他提到，現時正是檢視呈分試的比重，指工作小組會考慮，希望將體育科加入呈分的意見。另外，蔡若蓮說，就香港大學內部運作爭議事宜成立的調研小組，已經召開60多次會議，正是不斷促進不同持份者達成共識。中國銀行行長劉金以個人原因辭去行長職務。中行發布公告，指劉金辭去副董事長、執行董事、董事會、戰略發展委員會委員和行長職務，今日起生效。董事長郭海交代為履行行長職責。報道說，中行在過去的星期一召開本年第七次董事會會議，劉金因為其他安排罕見缺席，引發市場對他動向的關注迅速升溫。劉金最後一次公開露面是上個月下旬，在中行2024年年中黨建和經營管理工作會議上發表工作報告。天氣方面預測，本港早晚部分時間多雲，明日局部地區有驟雨，朝早最低氣温大約28度，日間大致天晴和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3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微弱，天气仍然酷热，本周中期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有音乐，有快乐。 做生意就好似赛跑咁，只要公平竞争，每个人都有机会赢。但是如果竞争对手出猫，合谋操控赛果，或者大虾势，搞到大家生意都冇得做，你又点会甘心啊？唔好再忍，举报反竞争行为，即刻打3462-2118，上竞争事务委员会网页 compcomm.hk 了解多啲。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想试下新嘅打扮，唔一定要去买新衫嘅。你有冇听过交换衣橱呢？嚟紧九月中，换物平台执嘢就会举行活动，俾大家清理旧衫之余，都可以换到心仪嘅靓衫。听下平台创办人之一胡文山阿 Sam 嘅介绍啊！ 其實今次活動嗰個內容咧，主要就係喺零碳天地咧有一個活動室俾咗我哋，都係零碳天地贊助我哋做嘅，咁啊會喺間房裏面咧做一個夏天嘅衣物交換嘅活動咯。雖然係秋秋地，但係香港地都係即係熱到成十一月嘅，咁所以咧我哋今次就淨係收夏天嘅衣物啦，所有 accessories 啦我哋都會收嘅，除咗鞋之外。咁呢個活動點樣叫秋綠之藥呢？因為首先係九月都係秋天啦，然後又臨近中秋啦，咁綠色就 office， 因為我哋係做交換嘛，即係 sustainability 嗰類，咁所以就有個綠字囉。之約就梗係即係約定大家嚟交換衫。 交換衣櫥可以改善到時裝氣質問題，過程之中有啲乜嘢要注意呢？再聽下阿 Sam 嘅介紹啊。 每人咧都可以帶，譬如你喺屋企執咗衣櫃啊，你有啲衫唔著喎，即係夏天嘅。咁啊，當然要睇下即係冇穿冇爛啦，冇氣冇頭啊，或者有跡嗰啲，因為嗰啲我哋都會唔收嘅。咁你拎到嚟之後咧，咁然後我哋咧每人都會得到一個袋咧，就可以入個會場度好似 shopping 咁啦。然後你嘅 limit 咧就係可以拎爆嗰個袋。咁另外就係希望大家真係有需要先至拎啦，唔好係又攞唔係又攞咯，即係唔啱著嘅，希望係下一位朋友可以拎得到咯。 秋綠之藥，九月十三至十五號，建造業零碳天地。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I couldn't wait to touch them, to smell them. I held them. kitchen with flowers. I love you. 我哋耳熟能详嘅歌啦，吓 Windflowers， 我哋少年时代咧是必要听、是必要唱嘅一首歌。咁尤其是我哋啲弹吉他嘅人啊，我都好多都 follow 呢只歌。咁到咗今时今日，大家都好深印象啦，吓，因为除咗只歌本身诶旋律啊有啲独白噶，咁啊个主题即系厉害啊嘛，即系等于我哋嘅罂粟花， 冇错， 等于我哋嘅罂粟花一样。时间系。10:40啦，咁啊，翻嚟二千岭歌再重聚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嚟嘅。咁啊，今日就除咗有一啲粤语嘅旧歌，当然国语嘅旧歌咧就真正旧，因为喺粤语流行曲未流行之前咧，我哋全部都系听国语歌，即系如果系中文歌的话，咁啊有邵氏嘅，有台湾歌啊等等。咁英文歌咧就咁耐咧都系一路兴，即系方兴未艾。一路咁样上，越嚟越去到80年代前大爆， 冇错。 咁但系到咗而家咧，就真系少咗好多人唱英文歌啦。但系呢啲情怀咧，我觉得即系有时对于我哋呢啲资深嘅乐迷吓，永远不能磨灭。仲有咧，就系越掹越阔，唔系净系听民歌啊、流行曲咁简单啊。有一种咧，就差唔多系人都哇正啊惊啊咁样，个反应就系咩咧？就系、是、musical。音樂劇嗰啲歌咧，唔知點解會作得咁好。 係啊，係啊，好好 touch 個嗰個感覺，哇！掂住掂住， 如果你去撩你，係啦，如果你去睇過嗰個劇咧，或者甚至乎嗰啲劇嗰啲咧流行就拍埋電影嘅， 嗯， 咁咧裏邊咧有呢啲歌出現咧，佢唔使全個劇嗰啲歌都識嘅，冇可能啊，因為佢本身好似嘅獨白咁樣嘛，你一路講一路唱，咁但係梗有一啲獨立式嘅。流行曲， 冇错， 拎咗出嚟灌唱片，一灌之下咧，十几二十个甚至100-200个歌手抢住翻唱。 系啊系啊，好似呢只嚟紧唱嘅咧，哇！我听上网睇，哇，不乏30个人唱过， 起码有，全部系巨星嚟。 冇错，仲要系巨星，粒粒巨星。 咁呢个音乐剧叫做《A Little Night Music》， 系， 我就唔系好熟，我冇睇过。 佢系1973年嘅一个 musical。是话是adaptation 的 Inma Berman 的一本小说。 哦 ,ok。 但是最劲就是他上演那阵73年在 London 那里做呢、就是 Judy Dench 做女主角。 演员来的、哦。 演员啦做晒英国英女王那个咯。 哦是啊那么。所有其实那些舞台演员都很厉害的、 啊、 能演能跳能唱 没错 这首歌呢是大名鼎鼎的 Sand in the Clouds Isn't it rich Are we a pair Me last on the groundYou're in midair send in the clowns. Isn't it bliss? Don't you approve? One who keeps tearing around, one who can move. Where are the clowns? Send in the clowns. Just when I stopped opening doors, finally knowing the one that I wanted was yours, making my entrance again with my usual flair. Sure of my lines, no one is there. Don't you love farce? My fault, I fear. I thought that you want what I want. Sorry, my dear. But where are the clowns? There ought to be clowns. Quick, send in the clowns. What a surprise. Who could foresee? I come to feel about you what you felt about me. Why only now when I see that you've drifted away? What a surprise. What a cliché. Isn't it rich? Isn't it queer? Losing my timing this late in my career. And where are the clowns? Quick, send in the clowns. Don't bother, they're here. 呢、这個音樂劇叫做《Little Night Music》，咁啊，當然啦，我哋喺七十年代初嘅時候咧，就絕對冇資格，亦都冇機會會親身去睇到呢啲 musical。咁佢可能喺倫敦啦，咁啊有啲就喺 Broadway 啦，喺 New York 啦。咁但係咧，我哋就好中意咧睇電影嘅。 系， 雖然唔係我自己買飛，但係我啲姐姐咧就帶我去，我就開始咧就由電影開始就認識到一啲 musical 音樂劇啦，就譬如話《西城故事》啦， 《West Side Story》。《 West Side Story》 又講到《West Side Story》咧，其實咧佢又係同啱啱嗰個《Little Night Music》咧同一個作家嘅。 係 呢個男人係叫做 Stephen Sondheim，我覺得佢就係上一個世紀嘅 Andrew Lloyd Webber。 哇， 係啊！因為咧，原來佢個業績好勁㗎。係 啊， 佢係攞咗8個 Tony Award。 哇！ 8個 Grammy Award， 哇！即係囊括曬 一個 Academy Award。 嗰陣時 Webber 未出現， 未出現一個 Olivier Award， 即係英國嘅 Oscar 啦。仲有好少攞到嘅就係一個 Pulitzer Prize for Drama， 即係記者攞嗰個大獎咧，佢都攞埋。 都攞埋，就係呢個人，叫做咩名話？ 叫做 Stephen Sondheim。 咁佢咧，我最 impress 咧，即係好有印象咧，就係姐姐帶我去睇呢一出誒，我哋香港亦做夢斷城西啊。 佢正，我都好中意， 好中意呢個名。裏邊咧，我就聽到我嘅今日嘅偶像，即係已經去咗世一段時間嘅 Marilyn Monroe。 哦， 佢嘅歌，即係電影就有佢唱。 係係 係，呢只叫做 Somewhere。 There's a place. place for us, somewhere a place for us. He's in quiet and open air, wait for us somewhere there's a time for us someday a time for us time together with time to spare time to learn time to care someday somewhere we'll find a new way of living we'll find a way of forgiving somewhere there's a place for us a time and a place for us hold my hand and we're halfway there hold my hand and I'll take you there somehow someday Somewhere， 我哋个电影我记得咧，男主角即系同个女主角咧就真系 Tony 系啦 ，Tony 咁啊，真系被压迫啦吓，咁啊冇办法，呢个爱情故事可能要中断，咁佢就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啊 ，Somewhere， 唔知喺边度，喺外边嗰个地方，我哋可以做我哋想做嘅，系我哋可以继续可以一齐，我哋可以去唱我哋中意嘅歌。讲我哋中意嘅嘢 ，somewhere out there，West Side Story 啊，哇呢、這个原著咧原来咧、原来话嗰个古仔咧就系、是、嗰、那个意念啊来自即系莎士比亚嘅罗曼高尔朱丽叶嘅，然后就改咗即系现代版咁样。咁我睇嗰个咧，因为好细个，即系前系冇乜印象嘅，就嗰、个梦断城西咧。啊！死个男主角系好出名嘅，都唔记得边个，唔识咁啊！但系咧就系、是、六十年代初嘅时候，就香港做嘅。咁当然咧，就而家最近咧呢啲好后好后又再拍过， 系21年拍过， 系啦，系啊，21年又拍过，嗰、那个差得好远。 系啊，我都系中意睇 original 嗰个， 差好远。 Natalie Wood 系啦，系啦， 同埋我最中意最中意咧，其实系里边嗰个 Rita Moreno 哦、oh, okay, ， 21年佢都有做，但佢就做第二个角色，就做咗 drugstore 嘅主人。但系佢真系，哇！嗰阵跳嗰啲舞啊，吓到你啊！ 以前嗰个年代嗰啲系感人好多。而家21年再睇，好似冇乜印象。 咪就系、 是、因为你唱得冇咁好。 Rita Moreno 系啦， 俾少少嘅感动我。 咁啊，当然啦，即、就、系、是、对于我哋呢啲年纪嘅咧，我哋。全香港啊！即系如果同我咁上一年纪嗰啲咧， 系 即系对于音乐剧变电影咧，即系一定系呢一出噶啦。即系我谂喺全世界都系啦，佢攞几多个 Oscar， 7个 Oscar。我讲紧嘅系《仙乐飘飘处处闻》， 呢个都系我嘅 all time favorite。 呢个一定噶啦，因为佢里边真系都唔知点解作得咁好嘅，即系唔系即系 Oscar Hammerstein， 佢唔系一首两首嘅，成个剧，成出电影咧都系即系睇完咗可以再睇嗰啲。 哦，原来啱啱嗰个Somewhere 同埋Sand in the Cloud 咧。佢呢個作者個師傅就係 Oscar 哦，佢個徒弟 係啦， 哇唔怪得 啦，名師出高徒。 呢個 Oscar Hammerstein 同埋呢個 Richard Rodgers 咧， 係 一 pair 嘅，係即係黃沾顧家輝。 冇錯，真係冇得傾。 咁佢以前寫咗條三首 music 嘅啦嘛，後來真係太勁咧，又拍成電影。咁你電影嘅朱莉安德斯咧， 又係冇得傾。真 最我最 impress 即係嗰只突然間睇奧斯卡咧嚇現場就。Lady Gaga 竟然咧就哇一素顏 長長的頭髮，直情完全不知道佢係 Lady Gaga 嚟，因為 Lady Gaga 一出現咧，就一定係 冇錯 ，glamorous 啊， 古靈精怪，穿啲八寸嘅八誒十尺高踭鞋嗰啲嘅，咁但係佢就直情完全唔係咁嘅樣，好純嘅，好似長頭髮咁樣咧，就唱曬 The Sound of Music， 所以佢真係好有 唱完之後咧。哇！真係好犀利，今日出嚟頒獎俾佢嘅咧，就係朱莉安特斯嘅 Julie Andrews。好，呢隻歌當然咧係佢嘅主題曲啦。當然裏面我好中意嘅 Little Fires 啊，好多隻嘅。咁但係呢一隻咧就係佢嘅主題曲，就係喺電影裏面 Julie Andrews 一出場喺個山頭嗰度咧，哇！就出嚟啦，就係呢隻叫做 The Sound of Music。 The sound of music, with songs they have sung for a thousand years. The hills fill my heart with the sound of music. My heart wants to sing every song.It hears. My heart wants to beat like the wings of the birds that rise from the lake to the trees. My heart wants to sigh like a chime that flies from a church on a breeze.To laugh like a brook when it trips and falls over stones on its way. To sing through the night like a log who is learning to pray. I go to the hills when my heart is lonely. I knowI will hear what I've heard before. My heart will be blessed with the sound of music, and I'll sing once My heart wants to sigh like a chime, then burst and wings of the birds to the trees. My heart wants to sigh like a chime that flies from the church on a breeze. To laugh like a brook when it trips and falls over stones on its way.To sing through the night like a lark who is learning to pray. I go to the hills when my heart is lonely. I know I will hear what I've heard before.The sound of music, and I'll sing once more. 仙乐飘飘处处闻，我哋译做咁啊。里边当然有香港最流行，我哋当年音乐堂咧都会唱 Do Re Mi Do A Deer A Female Deer Re A Drop of Golden Sun Me A Name I Call Myself Far A Long Long Way To Run So A Needle Pulling Thread La A Notes That Follow So Tea A Drink With Jam And Bread That Will Bring Us Back To Do Oh Oh Oh Do Do Re Mi A Female Deer Hooray A Drop Of Golden Sun Me A Name I Call Myself Far A Long Long Way To Run So I need a pudding thread La A note that follows so Tea A dream of German bread And it'll bring us back to Do Oh oh oh oh oh Re Mi Fa Sol La Ti Do So Do就叫做 Scarborough Fair 啦，吓咁诶，当然大家都知道系即系原本系 Simon & Garfunkel 嘅一首好出名嘅民歌啦。但系其实呢嘢好叻噶 ，Paul Simon， 佢就系将即系二三百年前嘅一首英国嘅民歌咧，攞咗嚟改编嘅，系啊，系一只好传统嘅英国民歌嚟， 脆脆啲啲都得， 系啦系啦，所以佢特登要卡，即系 吹木同 吹木同笛啊，咁样咧，嗰啲我谂唔系木同笛嚟嘅，即系好似铁达尼嗰啲咁样啦，嗰、啊、类啦、啊，即系啲古代嘅即系感觉啦。咁然后咧，佢就原本咧就其实呢只歌咧，佢就唔系净系将嗰只歌嚟改编嘅，佢就加咗一个叫 Canticle， 即系佢自己作嘅小品嘅一首小曲咁样咧，就黐咗落去。咁咧就即系将佢嘅歌咧就即系合二为一，成为咗佢哋呢一个 Simon & Garfunkel 嘅版本。 又系一匹天才， 天才嚟噶，系、嗯、啊。咁所以呢啲民歌咧可以流行永远嘅，永远。咁除咗 Sound of Silence 咧，就仲有就系呢一只叫做 Scarborough Fair。翻嚟二千零歌再重聚啦，我哋系继续将嗰啲怀旧歌咧，今晚真系好开心啊！请到阿陆宝嚟咧，陆宝系好擅唱，同埋好明白、好知道啊嗰种情怀啦。 同埋我中意唱咯， 系啦，好中意唱。 同埋今晚你更加系让我启发我全部英文嘅嘢走晒出嚟咯。 系啊，咁啊，你以前咧即系喺美国住咗几耐？ 十几年 噶，哇！即系我哋想问少少咧，即系你喺美国的时候嗰啲，即系好似话喺离开咗香港，离开咗我哋嘅即系故乡咧，嗰种感觉系点？ 嗰阵都还好啊，因为点解咧？一班香港 同 哦 一齊 嘅， 成班學生一齊喺、 哦、 宿舍咁樣。咁、哦、然後跟住我畢咗業之後做嘢，我又住咗喺一個 Chinese community 嗰度、哦。 但係個心咧都好好想知道香港發生啲咩事。 咁你咪日去 睇睇啲 睇 啲八 卦新聞啊，睇 帶 啊， 睇嗰啲周刊啊。 我哋會遲一個禮拜先有嗰啲明州啊等等嗰啲。 嗰啲明州嗰啲好珍貴㗎、啊。以前我哋一飛親去美國啊、加拿大咧，就一定帶呢啲 一夾去咯，直情。 过期都唔紧要啊！佢话唔紧要，不如咁样嗱，我哋咧就喺香港话翻俾你听啦。我哋嗰阵即系后生仔，个个都中意睇戏嘅，睇亲咧都系啲荷里活戏啊，啲咁样啦，即系咩戏都有啊嘛，因为尤其是音乐嘅，咁啊大家都一定会唔会错过咗油脂啊，即系 Grease 啊，即系 John Travolta 同埋我哋好中意嘅 O.N.J. Olivia Newton-John。咁呢隻歌呢原本就係 ONJ 唱啦，哇喺咁后来张国荣呢 都唱过， 好鍾意唱咁喺我喺个演唱会度唱呢隻歌呢，就真係好痴情嘅一首浪漫情歌，电影嘅电影油脂里面嘅插曲。I honestly love you Maybe I hang around here a little more than I should. We both know I got somewhere else to go. But I got something to tell you that I never thought I would. But I believe you really ought to know.I love you. I honestly love you. You don't have to answer. I can see it in your eyes. Maybe it was better left unsaid. But this is pure and simple.And you must realize that it's coming from my heart, not my head. I love you. I honestly love you. I'm not trying to make you feel uncomfortableNot trying to make you anything at all. But this feeling doesn't come along every day. And you shouldn't blow the chance when you got the chance to say, I love you.Honestly, love you. If we both were born in another place and time, this moment might be ending in a kiss. But there you are with yours, and here I am with mine.So I guess we'll just be leaving it at this. I love you. I honestly love you. I honestly love you. 在电影或者是听翻唱片，甚至听张国荣再唱咧，呢只歌都系好深情吓，好深情嘅一首情歌，叫《I Honestly Love You》。讲起呢啲电影主题曲咧，就我都介绍过好多次。我唔知点解我会好中意一首歌。我而家譬如有时喺 喺个车度出现咧，我会再揿翻个再听多一次、两次、三次。唔知点解有啲歌咧喺一生中咧就唔会厌嘅。 我系咁噶，我以前咧，譬如揸车咁样啦，我觉得好中意好中意嗰只 The One You Love 咧， 系 咁我系成饼带我去录， 只系一嗰只歌， 120分钟都系嗰只歌，不停揸车你就喺度听，好紧要啊！ 咁呢个歌咧就反而咧就唔系我哋好我自己好熟悉嘅歌手等等，但系我都讲过呢个故事就系、我细个都无论细个到点咧，就系、我家姐就系、即系去睇电影啦，咁我就唔使买飞嗰啲嘅。你谂下几细个， 即系掹埋掹住坐喺大髀咁， 监生入去嗰啲啦，直情坐喺侧边嘅啫，少涉咗少少位。咁我点知佢睇咩啫？咁系一出电影嚟嘅，咁啊当然都系爱情电影啦。咁啊亦都我就当然唔知佢讲咩啦。我谂我真系得几岁嘅，咁咧就唔知点解会听咗入咗耳咧，有只主题曲就系呢一首。叫做 Tammy 呢个女仔名，就系你电影里边嘅主角。I hear the cottonwoods whispering above, Tammy, Tammy, Tammy's in love. The old hoodie, old hoodie, who's to the dove, Tammy.Tammy, Tammy's in love. Does my darling feel what I feel when he comes near? My heart beats so joyfully, you'd think that he could hear. Wish I knew if he knew what I'm dreaming of.Tammy, Tammy, Tammy's in Debbie Reynolds， 就、以前一位电影明星兼歌星， 系啊，佢哋好叻嘅，以前 好叻， 一路又做又唱咁样， 多数都识唱歌，啲嘢歌佢特别唱得好听，我而家听翻咧，真系都觉得哇，真系爱上了。 其实我觉得今晚嘅感觉咧，我有少少咧逼你练歌咁样啊。觉得你攞晒啲英文歌出嚟唱， 我又我系啊，我好中意英文歌啦。咁 同埋你嚟紧七号九月七号系有一个英文歌嘅 演唱会，英文歌咧都好多人都如果你话喺搞演唱会嗰啲角度咧，系好傻嘅，因为咧好多人都觉得即系啊，梗系个个都听中文歌噶啦。呢个系真嘅啊，即系呢个香港嘅市场。 明白明白。 但系咧，英文歌对我哋嚟讲。即係有時我 impact 係好大嘅， 即係我哋自己好上心啦，好中意啦。咁同埋我始終即係 知道香港都好多人鍾意聽英文歌，咁、所以哎唔緊要啦，做一個細細嘅聚會、一次過 都幾好啊， 係 啊，咁所以今晚又可以當下練歌啊， 係啊， 跟住原來我發覺我搞搞抄下啲歌出嚟，原來可以引到你話咩起晒雞皮， 起晒雞皮啊， 你要揾翻扎歌出嚟， 我又要揾啊，一陣間就唱完 Tammy 我又揾啊，即係我係喺個腦嗰度揾， 係咯， 不如你又唱一隻電影主題曲啦， 好啊，嗱我啱啱嗰只 I Honest Love You 咧， 係啊， 又係冇結果嘅，冇好結果嘅。咁我跟住我揀呢隻，嗱呢隻我真係好細個，係應該係跟我啲表姐咧，佢哋暑出嚟拍拖嗰陣咧， 我都 有我去， 我都係， 咁我就覺得哇，俊男美女，鬼仔就金頭髮，女仔就黑頭髮，真係靚到不得了，同埋我第一次睇係會識喊嘅林美，因為好感動。 哇，咁你真係已經好識 識咯，唔識啊，我嗰陣十歲都唔夠，但我覺得好慘啊，會喊咯，因為。全場都啲人都喺度喊咁，我覺得哇好慘啊！ 哇，男主角嘅真係 Ryan O'Neal 係啊， 電影就叫做直情咁香港叫做愛情故事啊！咁當然就 Andy Williams 就將佢唱唱片版， 冇錯，因為原來 Tony Bennett 都有嘅喎， 有啊，好多都有。 Where do I begin to tell the story of how great love can be? The sweet love story that is older than the sea. The simple truth about the love she brings to me. Where do I start?With her first hello, she gave a meaning to this empty world of mine. There'd never be another love, another time. She came into my life and made the living fine. She fills my heart. She fills my heart with very special things, with angel songs, with wild imaginings. She fills my soul with so much love that anywhere I go, I'm never lonely with her alone. Who could be lonely?I reach for her hand, it's always there. How long does it last? Can love be measured by the hours in a day? I have no answers now, but this much I can say. I know I'll need her till the starsBurn away, and she'll be there. How long does it last? Can love be measured by the hours in a day? I have no answers now, but this much I can say. I know I need herThe stars all burn away, and she'll be there. A love story. 我哋听个版本多数 Andy Williams 啊。今日我哋有阿陆宝咧，就一路倾翻我哋儿时嘅时候咧，睇呢啲电影，我都真系有睇过。我就去呢、這个旺角间新华戏院睇嘅， 我系 都系我家姐带我。 我喺铜锣湾嘅豪华戏院睇， 系啊， 同埋我系嗰次第一次接触咧，原来美国系可以喺街边食热狗嘅。 系咩？ 系 我就睇嗰出电影， 嗰个戏有 系啦。你讲起嗰个系《铜锣湾》有啲豪华戏， 豪华戏院。 以我所知咧，就系因为我喺九龙住，你喺香港住， 系 新华戏院同埋呢个豪华戏院系连线嘅，即系你做紧咩，我就做乜嘢。都是首轮的电影，这些都是我们时事嗰啲好深的印象。 那嗰阵细个，我觉得呢间是专做 一 级 的，即是首轮的大的电影。 所以 香港新华戏院都是 李小龙的戏啦，同埋 以前的铁金刚 嗰 啲， 许冠杰 嗰 啲 戏 都 喺 嗰度做，系啦系啦，同埋系铁金刚，系 铁金刚嗰啲全部，即系咁诶，讲亲呢啲旧歌咧，真系死啦停唔到添。咁有时讲我好想今日咧就有少少有啲诗，即系好坦白讲，有啲私人嘅感觉。 系， 因为可能我唱出嚟呢只歌咧，就冇人听过， 系， 亦都唔熟。 嗯， 咁但系我想好想唱，因为对于我嚟讲系一种好特别嘅情怀，就系我中学。喺间学校度读书啦，咁啊有文歌组，咁于是乎咧，我哋就参加呢个班制歌唱比赛。咁我喺参加之前咧，就有位大师兄咧，佢系读紧唔知即系中五、中六，我系中三嘅。咁佢咧就参加就梗赢冠军嘅，即系我未参加之前，哇！咁犀利嘅呢个，你知唔知边个嚟嘅咧？佢就系喺商业电台个 DJ 关西蒙。 哦，靓仔。 又靚仔又打得啊，即係好大隻嘅。咁後嚟我同佢好熟好熟啦。咁佢就試過一次就唱咗呢隻歌咧。我一聽就好中意。我話呢個咩歌嚟？咁然後後來咧就大個咗，發現咧呢隻歌嗰個作者咧叫做 Ron McCoon，Ron McCoon，Ron McCoon 啊。Ron McCoon 咧係一個好出名，六七十年代咧，即係作曲無數。譬如話有啲咩歌叫做咩 Seasons in the Sun 啊，即係 If You Go Away 啊，Love's Been Good to Me 啊，即系 Sinatra 嗰只，同埋咧最中意就 Today 都系佢作嘅。咁呢个人咧就系歌手、作家，同埋系一个诗人嚟嘅。佢作好多诗，咁我好中意呢只歌咧，就系一个女仔名。头先唱完 Tammy 啦，而家唱 Jean，J-E-A-N 吓。咁呢只歌咧就我从来冇听过佢唱，因为佢都系歌手嚟。但系当年我哋学嘅所有歌咧都系。聽到佢旋律，跟住揸住吉他就唱。不過難得今日，我點解要唱呢？因為咧，我問阿堅哥，你有冇呢隻歌嘅譜啊？你可唔可以彈？佢竟 然有 啊！哇！你話佢係叫咩人嚟嘅咧？即係啲外星人嚟㗎，堅哥嚟。 勁！ 送俾你哋。All the leaves have gone green, and the clouds are so low, you can touch them, and so come out to the meadow, Jean, you're young and alive.Come out of your half-dreamed dream and run, if you will, to the top of the hill. Open your arms, Bonnie Jean, till the sheep in the valley come home my way.Till the stars fall around me and find me alone. When the sun comes a singing, I'll still be waiting. Oh, Jean, roses are red. Jean, roses.这个歌叫做 Jean， 将时间带到11:30，我哋还有半小时，一阵间见。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黄凤仪报道新闻。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在网志表示，第三间强积金受托人交通银行信托将于九月三号加入积金二平台。他又说，积金二以非牟利模式营运，预计头两年强积金基金的行政费会平均降低36%，十年内累计节省300亿至400亿元，相等于行政费降低41%至55%。刘麦嘉轩形容积金二的功能堪称世一，因積金二提供一站式中央電子平台，能夠提供全方位服務。當所有強積金計劃加入積金二之後，打工仔女在各個計劃的帳戶資料都可以一覽無遺，更可以做到跨計劃的統一帳戶管理和交易。有關經驗深受海內外同齊肯定和關注。由东华三院兴建和营运的过渡性房屋项目启德东域，今年三月开始入伙，四月底起有住户反映有水管渗漏，同有浴室墙身渗水情况。东华三院表示，合共约有100户受影响。东华三院说，已经立即责成建筑顾问和总承建商深入了解原因，发现有施工质素未如理想，已经立即要求顾问团队和总承建商纠正和改善。发言人说，超过80%个案单位完成维修工程，院方正同余下住户协调，目标下个月完成所有执修。东华三院又说，积极采取预防措施，避免同类问题再发生。管理團隊都竭力推進維修工程進度，同時已經要求總承建商全面檢討施工質素和承擔一切相關費用，強調轄下其他過渡性房屋項目並沒有聘用同一總承建商。瑪麗醫院一個患有認知障礙症的79歲女病人下週自行離開醫院，暫時未能尋獲。医管局表示，这个女病人身高约1.45米，灰白色短发，中等身材。闭路电视记录显示，她离开医院时身穿黑白色格仔外套、灰色长裤、黑色鞋和佩戴眼镜。呼吁公众人士，如果发现病人，马上联络警方。医管局就指，病人中午经救护车送到玛丽医院急症室求诊，完成分流等候诊症期间，一直由入住的安老院舍职员陪同，但病人下午2:30被发现自行离开急症室。医院接获院舍职员求助之后，随即派保安员在全院范围和附近地区搜索，但未能寻获。院方已经即时联络病人家属和报警求助，会全力配合警方的搜索行动。中国海警局表示，菲律宾今日执意派船非法闯入中国南沙群岛仙宾礁附近海域，侵权挑衅，并无视中方多次严重警告，故意冲撞中方正常维权执法的海警艇，导致发生擦碰，责任完全在菲方。中国海警全程跟监管控，坚决拦阻驱离，操作专业规范，合理合法。天气方面，预测早上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微弱，天气仍然酷热。本周中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有音乐有快乐。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着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

chooses and Massachusetts is one place I have seen. I remember Massachusetts. I will remember Massachusetts. I will remember Massachusetts. The Bee Gees 嘅 Massachusetts 同有陳百強嘅《童年樂趣多》都係同一首我哋小小個就唱嘅歌，包括跟住呢一首。 Imagine there's no heaven. It's easy if you try. No hell below us. Above us only sky. Imagine all the peopleLiving for today. Imagine there's no countries. It isn't hard to do. Nothing to kill or die for. No religion.Imagine all the people living life in peace. You may say I'm a dreamer, but I'm not the only one.I hope someday you join us, and the world will be as one.Imagine no possessionsI wonder if you can. No need for greed or hunger. A brotherhood of men. Imagine all the people sharing. They said I'm a dreamer, but I'm not the only one. I hope someday you will join us, and the world will live as one. John Lennon 的 Imagine 二千零歌在重聚，今日我哋特别嘉宾陆宝，能唱英文、粤语、怀旧嘅国语歌，静听痴痴地等， 不知道是。早晨，不知道是黄昏，看不到天上的云，见不到街边的灯。

每夜如星闪照，每夜常在。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漆黑漫长夜，但愿人没变，愿此生长久。每夜如星闪照，每夜常在。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漆黑漫长夜。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漆黑漫长夜。但愿人没变，愿此生长久。每夜如星闪照，每夜常在。 卢冠廷原作的《但愿人长久》。跟着这一首是电影主题曲，电影叫做《胭脂扣》，是1987年的电影，由张国荣、梅艳芳主演。 誓言还作烟云字，费尽千般心思，情像火灼般热，怎笑一生一世延续不容易。苦情是你的名字，错付千般相思，情像水向东逝去，似心往倾注，愿那天未曾遇。只怕相依，哪管见尽遗憾世事，渐老芳华，爱火未灭人面变异。祈求在那天重遇，诉尽千般相思，希望不再辜负我痴心的关注，人被爱留住。 痴心的关注， 问那天会重 梅艳芳的《胭脂扣》，大家当然都会由80年代听到现在啦。尤其说电影呢，我都不知道看过一次， 是啊， 实在太精彩， 实在看太多太多次， 是啊， 还有那个真的没人做得翻的，他们两个那种东西 没得做，你找哪个做都不会做得翻， 没错没错没错，真的做不翻。 这个导演是关锦鹏来的，真的，因为他写的内容啊，时代背景啊，这些都是我们香港人。 是啊，还有李碧华咯，李碧华真的很贴的，这些东西 李碧华的 又怨啦，成件事 他的原著改编，是啦，他的编剧回来二千岭再重聚，今晚几分钟了啵，因为今晚我们用了很多我们一起成长的歌曲情怀， 是啊， 充满晒所有的三小时节， 真的很开心，很开心咁样唱了很多歌，唔觉唔觉， 真系唔觉。多谢你，我哋今天特别嘉宾是陆宝， 其实多谢 Albert， thank you Winsy 同埋坚哥，多谢你哋，真系同埋 panel。嘅 Carmen 啦，同埋佢哋啲手足，多谢你。 系啊，我哋每一个礼拜都一个好特别嘅 project， 基本上系一个演唱会嚟。 系啊，系啊，真系噶，真系。 演唱会边有咁长啊？ 真系 三小时播。 唔系啊，但系你度嘅歌，譬如话好似今晚咁，我唔觉十几只都 唔觉嘅。 系咯，都真系。 越唱越想唱，希望大家都系越听越想听。 系、啊啊， 不过希望你下一个礼拜星期天晚上九点钟。至到十二点，一路听到尾嘅时候，都觉得不要离去嘅感觉，就系、是、我哋嘅晚安。 一定一定一定。 愿随我入梦，悠然共你同入梦乡里，内心太累，定暗笑入睡。如能如此随时梦醒身边，可走着你，爱人你可否允许，即使我睡了不会别去远方，寻梦去实难以入睡，如能预知明晨睡醒身边找不着你，希望大家每个星期天的晚上听完这个节目都有一个甜蜜的美梦，我们休息好，明天星期一我们就重新做人，继续奋斗，希望大家顺顺利利，今晚有个甜蜜的美梦。 Sleep, lay me down and hold me closely in your arms, and I will close my eyes、Please promise meAnd when I wake up from my dreams, you'll be there by my side. Oh, love, if you say you won't slip away, and I can go dreaming of forevermore, but I won't rest until I know that you will be here in the morning by my side. In the morning by my side. Good night. Good night. Thank you. Thank you.